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戴沐白和玉天心的实力确实相差不多，尤其是在之前消耗过一些魂力之后，两个人更是势均力敌。只有戴沐白自己清楚，这场比赛他胜就胜在了那株奇荣通天菊上。金刚不坏，不但帮他阻挡了不少雷电对身体的损伤，也保护了他的骨骼经脉。为了让戴沐白好好养伤，大家专门给他腾出了一间房，虽然谁也没说过什么，但朱竹清很自然地留了下来。 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弄。 我不饿。竹清，你过来。你是不是一直都很恨我？ 嗯，我为什么要恨你啊？ 因为我那些不良事迹，如果不是这些事传回去，你又怎么会来找我？坦白说，我也没想到你父亲居然舍得让你到天道帝国来。 哼，你真的认为我是因为你那些风流韵事才来找你，对你冷眼相向的吗？ 难道不是吗？ 不是。男人风流不是错，只要不下流，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你不同，你不是普通人。你应该明白自己的未来有多么残酷。我不希望我的男人玩物丧志，哪一天死在女人群下。妈妈对我说过，如果不能嫁给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如终生不嫁。 你是为了督促我修炼才来的。 如果你不能达到我的期望，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还会杀了你，然后再自杀。 你果然不愧是他的女儿，这是你们家一贯的风格。 这样有错吗？要是怕这些，你父亲也不会让我成为你的未婚妻。在我成为你未婚妻的那一天起，你的命运就已经改变了，注定无法做个逍遥的普通人。我们之间的婚姻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也关系到我的家族和你。 说到这里，朱竹清的话却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身体已经被戴沐白狠狠地拉入怀中，戴沐白重重地吻上了他的唇。朱竹清的唇很凉，他看上去依旧冷静，可是他略微颤抖的身体却出卖了他的本心。良久，戴沐白松开朱竹清，后者的呼吸已经变得极为急促，俏脸上也升起了两抹红晕。 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只有14岁。 你应该说，我们这些人谁看上去都不像是十几岁的孩子。除了被院长捡回来的马红俊，还有出身平凡的奥斯卡之外，我们其余的五个人哪个背后没有故事？唐三我看不透，小五我也同样看不透，就连蓉蓉都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单纯。 说这些干什么？不论他们背后有着什么，只要你记住，我们永远都是伙伴，这就足够了。告诉我，现在你愿意做我的妻子了吗？ 朱竹清呆了一下，抬头看向戴沐白那充满侵略性的目光，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记得你刚才说过，男人风流不是错，只要不下流就行，对吧？ 朱竹清的目光骤然变得凌厉起来，一把抄起旁边用来剪绷带的剪子，向戴沐白的下身比划了几下。 你试试看，以前我没有承认你是我未婚夫的时候，你做了什么我可以不计较，但现在你是我的男人，就只能是我一个人的。要是让我知道你出去干了坏事，管不住自己，我就帮你把它去掉。 戴沐白脸上的坏笑凝固了，对于怀中的这个女孩，她真的不知道是该爱还是该恨呢。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第13轮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对于大多数参赛学员来说，晋级赛的排名已经注定，他们已经开始在最后几场放水，尽可能地保证本学院的参赛队员不受伤，以便为总决赛做好准备。但是有两个学院依旧处于剑拔弩张的气氛之中，那就是同为12连胜的史莱克学院和神风学院。史莱克学院和神风学院最后一轮的对手都不强，获胜几乎毫无问题，因此决定谁能成为天斗帝国一方晋级赛排名第一的学院，就要看今天这场比赛。而这场比赛从昨天风啸天向唐三发起挑战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变成了两个人的战斗。作为重头戏，史莱克学院对神风学院一战被放在了最后进行，神风学院的队员们站成一排，风啸天站在他们面前。 兄弟们，你们信得过我吗？ 这些能够参加大赛的队员都是神风学院即将毕业的精英，他们和风啸天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却都是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这样的表情。最左侧的一位队员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队长，你去吧，无论胜负我们都支持你，如果你都不能战胜这个唐三，那这场晋级赛我们也就不可能获胜了。你是我们的队长，也是我们的核心，我支持你。 昨天唐三的一句话令我感触很深，以前我一直将我们这支队伍当成是自己的，但我错了，战队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兄弟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无论如何这场比赛我都会竭尽所能。 队长，不论胜负我们都会支持你。 当唐三和风啸天走入比赛场地的时候，观战的各个学院都已是一片哗然，他们显然都想不到史莱克学院和神风学院在第一场就派上了自己最强的队员。神风学院战队队长风啸天，44级强攻系战魂宗，武魂疾风双头狼。史莱克学院战队副队长唐三，42级控制系战魂宗，武魂蓝银草。两个人走入场地的速度都不快，他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彼此。比赛虽然还没开始，但他们已经开始从对方身上寻找破绽。四目相对，两人心中同时一凛。作为出色的青年魂师，他们都从对手身上看到了自己也有的元素。他们明白，这场比赛必然不会轻松。 现在，对战双方，准备释放武魂。 右掌抬起，熟悉的蓝色光芒从唐三掌中冒出，他依旧是那么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一层淡淡的青光应声从风啸天体内澎湃而出，青光涌动，他的身体明显发生了变化，伴随着骨骼的噼啪声，肌肉与骨骼同时膨胀，身材明显变得庞大起来，头上的长发也被渲染成了青色。最为奇特的是，从他的左肩上冒出了一个狼手，青色狼手目光森然盯着唐三，丝丝寒意不断释放出来。疾风双头狼，疾风魔狼的变异存在。疾风魔狼本是一种中高等的武魂，变异成了双头狼，更令它变成了接近顶级武魂的存在。正是凭借着强大的变异武魂，风啸天才有了今天的成绩。风啸天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昨日的冲动，看上去和唐三一样平静。 唐三， 风啸天， 我今年24岁，在我6岁那年武魂觉醒的时候就是先天满魂力，我今天所有的成绩都是我一点一滴积蓄而来，我很欣赏你的实力，但今天我却必须要战胜你，不论是为了我们神风学院战队还是为了火舞，我都不能输。 唐三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地看着对方，但他眼中坚定的神色已经告诉风啸天，他也同样不会放弃这场比赛，在他身上也同样有着史莱克学院的荣耀。 比赛开始。 场中的两人几乎同时动了起来，风啸天的身体几乎是瞬间加速，直奔唐三冲了过来，青光在他身后拉出了一条长长的光影，速度奇快无比。唐三心中一惊，在他得到的资料中，风啸天应该是一名强攻系魂师，可在此时风啸天所表现出的速度绝不逊色于一名40级以上的敏攻系战魂师。 这是怎么回事？ 时间不容唐三多想，风啸天在扑出的一瞬间，身上的第一魂环已经亮了起来，尖利的狼爪从掌中弹出，锐利无情的目光锁定在唐三身上，人未至，狼爪已经挥出，十道半弧形的风刃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封死了唐三所有可以闪避的途径。疾风魔狼武魂的第一魂技一般都是风刃，但拥有疾风双头狼武魂的风啸天魂技却是风刃裂阵。脚下轻动，唐三整个人在前冲的同时身体快速闪动起来，没有人能看清唐三脚下的步伐。也就在他摇身一晃的瞬间，风啸天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锁定唐三的气息，东一歪西一扭，原本看上去根本无法闪躲的十道风刃竟然就那么被唐三穿越了过去，毫发无伤。风啸天的目光凝聚了一下，两人的身体此时相距已经不足五米，这样的距离都只够他们做出一个动作的变换。唐三没有释放出自己的蓝银草，而是双手同时切出，直奔风啸天身上抓来。而风啸天也没有再用魂技，狼爪迎着唐三的双手拍了上去。他们竟然都在这时候选择了凭借自身魂力的比拼，而不是魂技。在没有弄清楚对手攻击之时，谁先施展魂技，谁就会落了下风。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